耕半亩清水田，以养一家老小，读万卷经师稿，修行百代康乐。朋友，我们又一起走进耕读希望，我是希望，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我在非洲的游记，非洲200天第45篇，金约柜真的在埃塞俄比亚吗？下集。关于岩石教堂的来历，可谓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岩石教堂是基督教十字军圣殿骑士团在高山中建造的。还有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拉里贝拉国王率能工巧匠修建的。拉里贝拉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襁褓中的他被一个蜂群死死环绕，他的母亲认为这是儿子即将为王的象征，因此当众宣告他为未来的国王。这一决定让现任国王，也就是拉里贝拉的哥哥，寝食难安。他秘密投毒，致拉里贝拉昏睡不醒。睡梦中，天使带拉里贝拉来到耶路撒冷，上帝指示他回到埃塞俄比亚修建教堂。回来后，当上皇帝的拉里贝拉迅速招募最好的工匠，修建了壮丽恢宏的岩石教堂。在11座教堂中，被誉为世界八大景观之一的圣乔治教堂最令人震撼。它高15米，深入地下40米的裂口中，由一块巨石雕刻而成，整个建筑无任何灰浆粘合剂。教堂的外形呈十字架正方体，阳光透过窗户的十字缺口洒进镂空的大厅，照射在惟妙惟肖、精美绝伦的浮雕上。一位牧师身披白色纱衣，手里拿着一根金色的祈祷棒，脖子上戴着做工考究的十字架，静静地站在那里迎接着每一位信徒，脸上洋溢着圣洁和庄重。你很难想象如此宏伟的建筑和令人目不暇接的精美装饰，是用最简单的工具一下一下地从火山岩石下凿刻出来的。埃塞人认为自己是最饱受贫困的不幸之人，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信仰最坚定的教徒。眼前的岩石教堂可能就是最好的佐证。来岩石教堂的当地人一般先是虔诚地亲吻教堂外面的石墙，然后脱鞋进到里面。我来拉里贝拉时虽已深秋，天气依然非常炎热，光脚踩在教堂破旧的红地毯上，我很快就感觉浑身刺痒难耐，好像有很多虫子在身上爬。我连抓带挠，嘴里喊着，哎呀，痒死我了，这是什么呀？哎，是跳蚤，这些地毯多少年没人清洗，里面藏满了臭虫和跳蚤。海陆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好像跳蚤、臭虫、苍蝇这类小生物早就变成埃塞人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可对于我来说，这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从那天开始，我与跳蚤臭虫展开了殊死搏斗，它们还真的粘上了我，在我身体的各个部位上窜下跳，无论涂抹什么药都没用，很快全身上下都被我抓出血来。经过几天的搏斗，我终于发明了一个大战跳蚤的绝技。每天回到旅店后，我会迅速将脱下来的衣服装进塑料袋，往里面喷蚊虫药，塑料袋口用皮筋紧紧勒起来，之后沐浴换上新衣服，24小时后把塑料袋里的衣服拿出来放在水里清洗，就这样循环往复，最终才把这些小生物彻底灭绝。而他们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疤痕，在我离开埃塞几年后都没有完全消失。接着说在岩石教堂寻找金约柜的事儿。那天下午，我摸着墙根沿着隧道 缓缓走进灰暗的地下教堂。隧道两边有能容下一个人半蹲着的洞穴。我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修士正抱着一本圣经研习。海路告诉我说，这些修士一生都会隐居在这里念经，死后他们的尸体会遗留在隧道里，被干燥的山石风干。年轻的修士会追寻先人的足迹，继续在这里研习。沿着隧道往前走，我看见风干的骷髅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而旁边的洞穴里，年轻的修士半卷着身体，心无旁骛地读着经书。在海路的介绍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那个四十来岁的修士是法拉沙人，就是黑色的犹太人。我问，哎，当年以色列政府发动所罗门行动，把埃塞俄比亚的黑犹太人都空运回以色列了，这个人怎么没回去啊？早在80年代，以色列政府就开始了邀请埃塞俄比亚的黑色犹太人重返以色列的活动。1991年的所罗门行动，以色列政府仅用了36个小时就空运了14000人回以色列。大部分埃塞的黑犹太人都走了，但也有一些虔诚的教徒留在了拉里贝拉。我心里琢磨，当年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一夜风情，给埃塞俄比亚带来了黑白混血的犹太人后代。那这个修士是所罗门的后代，没准儿那个金约柜还真的藏在这个地下教堂里。我直接让海路帮我翻译，问，哎，抱歉，那个金约柜在这里吗？修士翻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说，埃塞俄比亚每个教堂都有金约柜。哎呀，这个我知道，但是那个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的金约柜只能就有一个。我这里没有你说的那个约柜，你去伯里恒的教堂看看吧，那里有你说的金约柜。小伙子明显不愿意再多说了。伯里恒？我疑惑地看着海路，显然是在征求他的意见。海路并没有显出勉强，而是很热情地说，我也听说过这事儿，听说那年探索频道也去那里找过。伯里恒离这里200多英里，那里的神父我认识，我明天可以带你去看看。离开隧道的时候，我看到成群结队裹着白袍的信徒，儿子搀着年迈的父亲，年轻的母亲抱着吃奶的婴儿，在裂缝中匆匆前行。他们消失在隧道的黑暗中，又从黑暗中爬出来，迎着阳光前行。此情此景，让我突然觉得，金约柜在哪里？岩石教堂是怎么来的？这些对于埃塞人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在前往伯里恒的路上，海路和我聊了很多他对疾病和死亡的看法。海路告诉我说，埃塞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我一听吓了一跳，忙问，是吗？那您多大岁数了？看着海路沧桑的脸和那只看起来像盲人一样的眼睛，我还是禁不住问了这个敏感的问题。我今年35岁，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我心想，35岁，这已经超了平均死亡的年龄，那不是说快死了吗？我并没有直接问，而是转了个弯问，您有病上医院吗？ 我从来不去医院。 啊，您不去医院，那病了怎么办呢？ 我在家祈祷。 哟，那您不怕死吗？海路脸上放着红光，一派豪放不羁的样子，说， 哈哈，我不怕死，更不怕孤独，人家上帝陪着我呢，大事儿都有人老人家撑着，你说我有啥怕的？我在那边啊有靠，老家都安排好了， 到了那儿，我吃喝不愁，神仙一样的自在。伯利恒位于山区，村民在贫瘠的山地上靠刀耕火种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当地的居民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教堂的神父知道我们来，很热情。我们一起在教堂的客房里喝咖啡，咖啡是埃塞俄比亚的主要经济支柱。一个略胖的黑女人先是点燃传统的乳香，据说这是喝咖啡前必须的步骤，目的是去除妖气，清新空气。接着，女人将新鲜的咖啡豆烘烤研磨，咖啡的香气和乳香的淡淡甜味交融在一起，就着浓浓的雾气在房子里慢慢地散开淡去。坐了一会儿，我直接切入主题，我问，听说金约柜在您的教堂里面，是吗？ 是的，神父回答得很干脆。 我一听，一阵狂喜，忙说，哎呦，那太好了，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我这两天刚吃了肉，这又和太太做了爱，所以我不能进去。我的助手可以带你去啊。 我一听，忙着点头，说，也行也行，那谢谢您了啊。我和海路跟着神父的助手来到了教堂里面的一个隔间，一想到终于要看到仰慕已久的金约柜了，我心里一阵狂跳，兴奋不已。房间门口挂着一个很旧的门帘，透过中间的缝隙，我看见半张脸，一只巨大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哎呦，吓死我了！过了半天，我才看清楚，这是里面墙上的一幅圣画。年轻的助手压低了声音说， 这个帘子后面的金约柜，只有上帝和摩西两个人才能去碰，其他的人只要一摸，他会放出一股火焰，瞬息之间把你烧焦。 一听这话，我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转头一看，海路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为了看一眼这个金约柜，我别再给烧成了黑炭。我心里暗暗思量，没有勇气再往前迈一步。可能是看出了我的失落，海路跑过来安慰我说， 哎呀，金约柜可能在埃塞俄比亚的任何一座教堂，不信，我带你去看一看镶嵌在悬崖上的教堂，那里的神父也一定会告诉你，金约柜就在他的教堂里。 我跟着海路来到一面高耸的岩石下面，顺着海路手指的方向，我发现一个袖珍版的教堂镶嵌在陡峭的岩壁上，几个裹着白袍的男女正艰难地往上攀登，那姿势就像是在峭壁上玩攀岩。透过望远镜，我看到一位约四五十岁、拄着长长拐杖的赤足牧师，正站在洞穴般教堂的门口，高深莫测地盯着我看。怎么会在悬崖上建教堂？他是怎么修建的？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个牧师就住在山上吗？ 海路说，他已经在悬崖教堂待了15年了，这期间他就不曾下过山，不曾离开过教堂。在教堂外院的地上有一个浅浅的洞，那是他睡觉的地方，旁边堆放着徒弟从山下给他带来的粮食，还有个灶和一些简单的厨具，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 我问，那他每天都做什么呢？ 他每天做法事，研究那些几百年前写在羊皮上的经书。 听海路的描述，我猜他一定是上去过。那个金约柜会藏在这个悬崖教堂里吗？ 我还是念念不忘那个金约柜。我猜是的，你不信，你可以自己爬上去验证一下啊。我敢打赌，那个牧师一定也会这么说。其实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搞清楚约柜在哪里呢？就像你非要上帝自己来证明他的存在似的。悬崖教堂整齐的诵经声穿过薄雾，回荡在山谷，以寂寞的镰刀收割荒野漂浮的灵魂。约柜在哪里还重要吗？一座座默默伫立在高山的岩石教堂，陪伴的是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的追求和信仰。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的明白，在埃塞俄比亚，你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金约柜，但你却可以找到一种永恒的盟约，那是上帝和人类的盟约。它存在于埃塞俄比亚的每一个角落，扎根在每一个埃塞人的心灵深处。